这一类的人。 对，没错没错。 Beautiful 本来是美丽的漂亮的，加上 the 以后就变成 the beautiful， 美丽的东西 啊，那些美丽的漂亮的养眼的东西。 哎，就是一个定冠词加上一个形容词儿， 所以这个转换法是英文中最简单的。 对， 你看我们十分钟就把转换法说完了， 十分钟就转完了是吧？ 就转完了。 嗯， 意思就是说有些单词它是有几种词性的， 嗯， 你别单单的用一个词性去定义它。 对，不过呢大家一定注意哈，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自己去变来变去的啊，就是您看到的您就变，没看到的呢自己不要造出来。 好， 嗯， 这就是咱们的啊这个词汇课构词法的第四课。 对，第四课 给大家讲完了合成法的后面部分，以及于、嗯、以及于转化法的所有的差不多的一些遇到的情况。 对，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呢你也就知道了啊，原来词儿他们有这么一个来龙去脉。 对，好，本节课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尽管在1928年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的第二届冬奥会，因天公并不作美，速滑只举行了500米、1500米、5000米三个项目的比赛。在举行1万米决赛的时候，天气突然转暖，冰雪开始融化，比赛被迫中断，最后组委会做出决定取消了这个项目，但是仍然像任何一届比赛一样，这届冬奥会依然带给人们许多惊喜的亮点。 Medals were awarded in 14 events contested in 4 sports, 8 disciplines. Bobsleigh, which included bobsleigh and skeleton, ice hockey, skating, figure skating, and speed skating, Nordic skiing, cross-country skiing, Nordic combined, and ski jumping. And also there were 2 demonstration sports, which included military patrol and skiing.Sonia Henie wins her first gold medal in women's figure skating at the age of 15. Yvonne Balagrut won the Olympic title in the 5,000-meter speed skating, and Klaus Sandberg won the 500-meter and the 1,500-meter. Norway finished on top of the medal table with a total of 8 gold medals,4 silver and 5 bronze, a total of 15 medals, and the USA finished second in the table. The single bronze medal won by Switzerland is the lowest output by a host nation at an Olympics. 1928年圣莫里茨第二届冬奥会上，俯视冰橇，也就是现在所称的 skeleton钢架雪车，第一次成为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继在第一届冬奥会夺得三枚金牌之后，来自挪威的越野滑雪运动员托豪格在这届奥运会上再次夺得两枚金牌。同样来自挪威的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索尼亚·赫尼以15岁的年龄夺得了这届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金牌，成为最年轻的冬季奥运会个人项目金牌获得者，并将这一纪录保持了74年。最终在1928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挪威已获得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总共奖牌15枚的这样的优势，高居奖牌榜榜首。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